广东道，你的广东话频道 ANZCanton.com。 好，欢迎大家收听南风窗。今日咧系10月2号嘅晚上，我喺澳洲呢度咧，我哋有三位兄弟姊妹喺度去为香港打气。我系爆石啦， 舒华你哋好， 糖水大家好。 唉，大家心情如何啊？ 我讲先啦，心情啊，最初觉得我相信9月28号讲话系非常之震惊，同埋好担心，同埋好伤心，同埋觉得难以置信啦。咁但系我相信而家都系平复咗好多，但系都系起伏都好大嘅，每一日都好似有唔同嘅感觉咁。 你几时开始去即系去 follow 呢件事啊，思华？ 哇！我每一日都有啊，其實由大白課開始，我都一路睇緊噶咯。9月22號開始大白課，我一路都非常關注呢件事嚇。咁但係並不與任何寄望。咁亦都知道佔中三子當時佢就會話喺10月1號嗰日就會籌，即係事前幾日啦，就係會即係正式佔中啦。咁都係即係一路睇住啦。不過唔係完全係出乎意料之外啦。後來嘅發展， 咁你傷心嘅係咩咧？ 傷心就係喺9月28號，居然香港政府啊，即係政府當局，居然係咁不文明同咁不人道，係對一啲手無寸鐵嘅年輕學生，即係發射呢個催淚彈同埋嗰啲pepper spray 啊，即係嗰啲 胡椒噴霧 啦嚇，即係覺得係冇可能嘅事咯。最初覺得簡直震驚到難以相信有咁樣嘅事件喺香港，即係咁嘅情形咯。 你有冇睇到佢哋點樣放催淚彈啊，思華？ 我當時現場冇嘅，因為我其實一路做緊嘢啊，咁但係咧就開著個收音機，嗰陣時就開著一啲網台啦。咁佢嗰個主持人就好平靜咁一路講，哦，放催淚彈啊，哦，胡椒噴霧，我仲即刻停咗做嘢，我老公喺度聽緊，我就哇係咪㗎？喂，因為嗰個主持人咧即冷靜到 冇感覺啊嘛，講到 完全冇感覺，我心諗係咪真嘅？我覺得 即係不偏不倚 啊，完全唔係不偏不倚，好似冇咗感情咁，我覺得唔相信咯，即刻放低曬手頭嘅嘢，即刻去聽咧，原來係真嘅，咁我就算覺得好震驚，已經做唔到嘢啦，即刻去注視嗰件事件，又睇 Facebook 啊，又呢樣嗰樣咁，即刻成件事咧，好似係急轉直下咯，咁同埋當時係覺得非常震驚，非常傷心，同埋覺得好驚，好似六四咁樣咯，即係簡直因為嗰件事喺25年前，我都話你哋好，即係你哋年輕唔覺得，但係我哋呢一代啊，六四事件係導致我哋好多人唔係家破人亡嚇，我哋幸福地冇咁，但係令到我哋，尤其是香港人，好多人真係妻離子散。由嗰陣時開始，好多人去咗海外之後咧，不斷係同即係變咗所謂太空人啊，同屋企人分離。呢一個係真真實實實實在在嗰種感覺咧，又翻翻嚟。你哋講下先啦。 糖水咧，你幾時開始 follow 嘅？ 我都係由大白課一路開始啦。咁都係去到出防部隊，基本上係出防部隊。我諗係一個大家好 alert 嘅時候。咁當然跟住就係拉咗阿黃之峰啊，佢哋啊，同埋出咗胡椒噴霧啊，咁。點講呢？又唔可以話好震驚，因為唔係話呢樣嘢唔恐怖，而係話唔過分，而係話其實一直都有啲咁樣嘅消息流出嚟，就係話或者一啲咁嘅預測流出嚟，就話會出，甚至會出動解放軍啊，諸如此類嘅。咁但係佢對學生嗰個暴力嘅程度呢，亦都係即係你係。亦都係估唔到佢會係對啲學生咁做嘅，即係你 咁狠係嘛？ 係啦，同埋係嗰一刻就已經係動武啦。你會以為係譬如可能佔中開始啊，或者係對啲成年人啊，而學生當時係一啲嘢都冇做過嘅，只不過係衝咗入去公民廣場嘅啫。咁喺嗰陣時，我記得我自己出咗個 post 話，其實香港人到嗰一刻已經係到咗一個抉擇嘅時刻嘅，就係話你呢個黑白太過分明，咁到底你哋係咪仲可以扮 即係香港人係咪可以仲係可以扮瞓著咧？係咪仲可以扮唔知咧？根本係冇可能嘅嗰刻。咁我就一直都係對香港嘅民情係唔樂觀嘅，即係我唔覺得香港人係即係回企出嚟。咁當然呢個係當然香港人係企咗出嚟啦，今次而家係非常之勇敢啦，面對咗好多催淚彈啦，有好多人。87枚催淚彈係令人係令我覺得好鼓舞嘅一件事。即係縱然成功仲係相距好遠，但係我起碼我見到嘅就係、香港嘅希望，我可以話同埋即使係我唔暫且將成敗唔講成敗住啊。咁起碼呢一班人佢哋係已經係顯示咗出一種好好嘅情操，好高尚、好好嘅情操出嚟。我分享住咁多先啦。 咁我啦，我講下啦。咁我冇做冇開麥都有成一個月嘅時間，因為我啱生咗個仔咁樣。咁依排即係之前嗰三個禮拜都係三四個禮拜都係每一日都係好似機即係做機器咁，係不斷咁樣係即係起身湊仔，快咪翻工，跟住放工湊女瞓覺咁樣。即係每一日每一如是嘅。所以咧，我自己咧 Facebook 又少上，即係所有 social media 我都係冇上嘅。咁香港新聞我都係我知道有大爆破啲咩事。咁得意地嘅就係你知道我太太咧，即係我成日都講我太太，我唔好理時事嘅，就係睇娛樂版嘅。但係佢依排開始講多咗，佢話：咦，喂咁樣喎。跟住咧，到我真係去開始去 actively 去留意翻即係事態咧，就係、是、我老婆同我講：喂，黃之峰俾人捉咗，哇！跟住我係湊緊個女，就話唔係話咁樣。咁跟住我即刻去即係睇翻 Facebook 啊，成咁樣。跟住由嗰日開始 follow 咁。到之後 ，OK， 係啦，我知道佢俾人捉咗啊，成咁樣，跟住都覺得，唉，係啦，又會好似以前咁樣啦，即係成件事咁樣，即係好似以前嗰啲啲集體行動咁樣，跟住又會和平散去咁樣，最尾，咁但係到之後我好記得㗎，就係、是、星期日就我去翻完教會開完會翻嚟之後，喂，跟住話哇，出咗催淚彈喎、啊。跟住我話唔係話催淚彈，即係打仗嚟而家咁樣。咁跟住即係因為屋企有 TVB pad， 咁就即刻睇啦咁樣。咁成晚啊，即係由催淚彈已經射咗幾十支噶啦。之後即係開始去再去睇到第二朝兩三點咁樣。即係我見到哇，好似打機咁喎！即係好似咧，你見到點解？可以咁肆無忌憚咁去放呢啲催淚彈，唔係蒙煙喎，係會去傷害你，係會有傷，但係極度傷害性嘅嘢。胡椒噴霧，你即係我再睇 Facebook 嘅時候見到係真係即係對住嚟噴咁樣嘅喎。喂，我唔覺得我估唔到呢啲叫係差人維持香港，即係點講啊？保護市民嘅差人去做呢啲嘅嘢，即係對我嚟講係我衝擊幾大嘅。咁我好記得就係六四嗰陣時咧，我係唔知道發生咩事咁樣噶嘛。即係我見到哦，係咯，即係我阿爸阿媽係咁喺度喊啊、成啊，好唔開心啊，覺得係為到呢啲學生流淚啊咁樣。咁但係到即係25年之後嘅今日，我去真係睇嘅時候，我發覺啊，我真係開始明白究竟點解真係可以成班人坐咗喺電視度唔出聲，就喺度望住，跟住就即係有啲我識得嘅就真係好多好多流淚。我哋喺外國嘅，即係可能已經隔咗一個大海嘅。我哋即係我冇去話去唔開心啊喊啊，我係好嬲啊，同埋即係好緊張，好擔心佢哋即係依班人點樣樣咯。 係啊，爆石啊，其實咧，因為你啱啱又再做咗爸爸啦，你自己有仔女咧，即係你自己，如果你想像一下，嗰啲手無寸鐵嘅係你自己嘅啱啱成長嘅好年輕嘅仔女嘅話咧，你嗰個感受咧會更加深刻，因為你唔第一，你估唔到個政府會咁殘酷；第二，你係好心痛啊。咁呢一種感覺，你唔係做人父母咧，嗰種感覺，我相信真係唔係咁強烈。但係當你做咗人父母，你即係幻想一下，如果我哋其實又一代啦，已經嚇。25年前你好細個，而家你做咗爸爸，你有你嘅仔女。如果你幻想下，你嘅仔女成年十幾歲開始，第一要受到一個咁樣嘅政府 一路咁唔好嘅對待，又冇乜 future， 冇乜光明，仲要行到出嚟，而係好乖、好成熟咁樣，係關注社會，而居然受到呢啲咁嘅對待咧，我相信你會更加係覺得好深刻，同埋真係好心痛。我唔知你點睇。 我最嬲嘅就係咧，即係又好似前日啊，係咪？即係嗰個警察嗰個副，即係阿曾偉雄已經唔出嚟講嘢啦。嗰個副處長去講翻點解要用即係仲要用語言藝術。即係係咁 keep 住 loop 住，係咁講話係依個嘅唔係催淚彈，係催淚煙咁樣。催淚彈啦，咩催淚煙啫？即係催淚煙講到好似啊，我嚟放煙嘅啫。 佢哋係有彈頭執到 嘅 喎。 我真係係彈嚟噶嘛，係有攻擊性，你射落去係會近嘅死人噶嘛，嗰啲叫催淚彈。 佢將佢直液 tear gas 啊嘛，扮曬嘢咁樣。 即係催淚煙，我唉，即係我。即係我越每次一睇咧，每次佢一講出嚟煙，我就猛一次，我就好似喺個心口度吉一下咁樣咯。即係跟住你 keep 住佢講到係你佢講到依班人帶住用遮嚟做武器喎，即係你用嗰把遮嚟對住你啲催淚彈喎。即係同埋你諗下點解佢哋用遮 in the first， 即係點解要去一開始用遮就係、是、因為你用胡椒噴霧，係因為你近距離咁樣射胡椒噴霧去驅趕人群啊嘛。咁所以用遮用保鮮紙包住塊面，梗係要咁做咯。如果唔係咪俾食曬咯，係咪先？即係我聽完依啲佢依啲咁嘅記者會之後咧，真係嬲，即係你會再嬲啲嘅。你唔會話哦我。即係通常你做啲咁嘅記者會就澄清咗啲事就啊、哦、我明啦咁樣哦好哦咁我都有知道警察有苦衷嘅，你講完之後仲嬲 ，OK， 跟住即係再要聽，即係因為 TVB keep 住 loop 住梁振英啲嘴臉咁樣，即係哇真係同埋你見望住佢攞住張紙嚟讀稿，真係嬲到咧係又唔回應市民訴求，你就係發覺做乜嘢啊？點解即係有冇智慧㗎呢？嗰啲公關係啲政府公關嚟搞乜鬼㗎？即係你越做越衰喎，發覺咁樣，所以係咯，即係幾晚都係咁樣。 我自己覺得咧，其實呢件事件裏邊咧都重複又重複講過好多次啦，好多坊間啊、社會人士啊、香港嘅即係政評人啦。其實今次我自己覺得學生固然係智勇相全啦嚇，即係突然間黃之鋒等人嚇，即係主導某件事，就希望爬翻入走翻入去呢個公民廣場，導致有下列突然間情況急轉直下的情形，後來又佢又被拉啊等等。其實學生固然是智勇相全啦，但不過最重要的咧，就反而是政府一次又一次的錯失，或者是極度的不仁同埋愚昧愚蠢。同埋好似爆石你咁樣講，係火上而加油咧，先導致呢件事件嘅啫。嗱，學生固然係我哋覺得值得讚啦嚇，講得俗套啲，其實有少少死好彩喎，真係話佢好彩遇到一個好蠢嘅人，好蠢嘅即係好蠢嘅對家，咁導致佢呢件事咧就成件事係爆發出一種令人最初當然係喜悦啦，我相信大家都係有一種好大嘅對最大嘅喜悦係對香港市民嘅另眼相看，我自己不嬲都係咁話。喺今次裏邊最大嘅傷心或者恐懼就係驚有即係好難以想像嘅恐怖嘅或者甚至流血事件發生，但我亦都覺得最大嘅感覺咧喺今次呢個，我真係好唔相信我哋。來自的香港有些人可以咁勇敢，而一次又一次出嚟咁樣抵抗暴政，我真的覺得真係嚟咗雪梨二十年，或者經過六四事件之後25周年咧，我從來都係覺得香港局勢甚至世界局勢咧，都係一次又一次令我好失望。我再講埋連個世界都係嘅，對個世界越嚟越覺得好冇心機啊！因為而家好多極端主義，但係香港嘅人今次用咁樣嘅辦法咧，令我真係覺得其實我基本上我都係悲觀噶，但係都係覺得啊，原來即係突然間有一種感覺啊，香港人。真係好了不起，呢一個係我好多年嚟完全冇嘅一種嘅對人類咧，又燃起一種新嘅一種嘅好敬佩嘅感覺咧，真係出現咗。 係依排覺得自己作為香港人係一件好驕傲、好令人驕傲嘅事。 係啊，好自豪啊！一定要周圍同人講。 即係行出街帶住個黃絲帶咧，真係覺得啊，自己係唔啲咁樣。糖水咧，糖水咧。 係啊，咁我。首先我冇八十冇八十你咁后生啦，八九六四我都好大个下噶啦。咁其实呢个真系一个烙印嚟，咁我又冇思话你咁即系咁多，即系我冇啲加即系咁多咁大个去有个感受就系话之后嗰啲家庭分离啊嗰啲我又冇啦。但系 但係八九六四的確係一個烙印嚟嘅，咁亦都係一個世界歷史上一個轉捩點嚟嘅。 係啊，後嚟嘅蘇東 係咯，係咯，之後嘅柏林圍牆倒下啦，同埋 政治變化咧， 係咯，咁改變曬成個世界，就係多咗好多勞動力啊，即經濟上啊、政治上都係好大嘅變化。咁但係八九六四當年學生已經係佔領咗幾個月，係由胡耀邦。是由胡耀邦死记死记开始的嘛。已经 是已经是占领了一段时间才发生八九六四那件事的。当然是 比催泪弹严重很多了那次。 要是事情那个发展呢是比任何人想象都要残暴得多呢，那种才是恐惧。即其实我当时我们都想啊，会不会出橡胶弹啊，会不会出这个回收喷雾啊。即是哇，原来后来是出枪炮坦克车杀人，然后一连串的事件又有逃亡啊。那你会觉得即是离奇个体系，但残酷到是你不相信咯，真的。所以今次其实很恐惧。 是啊，其实点解今呢两次事件都会令大家觉得惊奇咧？因为我谂有好多人真系对共产党嘅政权唔认识咯。 嗯， 因为其实唔好明显，今次根本系一早计划定噶啦，只不过系等几时出啫嘛。嗰啲人，佢哋嘅手段，即系其实根本上就唔系话我自己相信佢唔係話我睇到黃之鋒衝入去，跟住佢就當場決定去用呢啲咁嘅武力，而係話準備逼佔中出嚟，跟住就用武力清場，甚至乎可能用更高嘅武力清場。 即係俗語咧，即係大陸啲核突嘅説話就扼殺在萌芽狀態，係咪？即係 before 去佔中，因為佢話十月一號佔中，咁你不如十月一號之前咧就捉緊啲帶頭嘅人，跟住摧毀曬你所有嘅集結力量，跟住一就高高興興咁啊，升旗啊，唱國歌咁。 嗯嗯嗯。 頭先 我覺得幾清楚嘅樣嘢。 阿思華咧咪講到話，即係其實班學生好似即係都係有個運喺度啦，即係有個彩數喺度啦，因為遇著一班咁蠢嘅敵人咁樣。咁但係即係都唔係。都冇講笑，我自己喺香港嘅朋友，即係不嬲都係可能好多不滿政府嘅一啲嘅朋友啦。佢去睇到一開始咧，即係未發生警察暴力，即係暴力放出嚟彈嘅件事之前咧，佢睇到咧，佢話佢覺得佢好嬲喎。佢話因為咧佢好嬲，點解啲學生咁蠢？即係要去主動去即係去勇武咁樣去犯法咁樣去踐入人哋個公民廣場度咁樣。咁而佢話依啲人俾人拉係抵嘅，因為佢哋去犯呢個事，好明顯俾人拉係好正常咁樣。咁但係即係我好坦白咁講，如果件事就咁完咧，就冇今日嘅或者佢哋冇去入冇去咁樣入去咧，就冇今日咁樣嘅事情發生，即係。依、这個蝴蝶效應咁樣，所以即係每地都有個絲羣喺度咁樣，所以佢話係咪好彩咧？只不過可能係好彩，但係就因為依件事就可以令到依個嘅雨傘革命就真係去開始咁樣咯。 其實政府唯一計算錯誤嘅就係香港人嘅反應咯。係，佢估唔到咁樣拉黃之鋒，香港人真係會企出嚟，甚至乎去到佔領而仲要係催淚彈都打佢唔走。 但係我就當時我當日咧，佢一拉黃之鋒，我已經喺屋企同我老公講啦。我話喂，黃之鋒唔拉得噶喎，因為佢有120,000人支持噶喎，喺國教事件，佢係有好大嘅效應。因為你哋如果翻過香港咧，做嗱當然有好多人會憎佢啦嚇，好明顯嘅呢啲咁即係突出嘅人物，尤其是學運領袖咧，當然有好多人咧係好唔中意佢啦嚇。我自己有啲讀書都好多嘅朋友咧，都係覺得佢即係唔中意。咁唔好理，但事實上，如果係民運參與民運嘅人咧，黃之鋒一出咧，簡直就好似個大明星咁啊！個個之鋒之鋒咁啊！ 但係你明白思華呢個政府咧，包括港共同埋中共，佢哋唔係用 正常嘅 正常 思維，唔係因為我話嗱， 例嗱，譬如我舉一樣例啊，學生點打得嘅啫？學生你打完學生，佢同你熬一世嘅。 唔係啊，仲有啊，佢有佢嘅爸爸媽媽噶嘛。 喂，爸爸媽媽通常唔出嚟，出嚟阿仔出嚟就鬧佢。喂，但係你真係整親佢個仔咧，我同你死過噶，係真係噶。你知 系 六 啊， 四事件之所以嗰、那個即係六四事件個天安門母親嗰組人，喂，唯一嘅仔係得即係大陸淨係想生一個所謂一孩政策咧，又話一個仔女都整死佢咧，佢一世一定同你不斷係咁樣嚟到反抗你啊，嚟到即係詛咒你啊，或者用任何行 系 動 啊， 去同你作對，呢個係必然嘅。香 同埋 港 个 嘅 学生，佢系啱噶嘛，但系佢系正义噶嘛， 老 而 實 你 講， 无啦啦去踏佢去打佢。 係拉唔啱咧，冇得講嘅。就算爸爸媽媽覺得你唔啱，如果你有咩嘢受傷，爸爸媽媽一定要行出去。我都 系啊， 話 咁 第一，香港嘅細路好少嘅啫嘛，一個人一家人通常生一個或者兩個，你激嬲一個咧，佢嘅爸爸媽媽兼祖父祖母出嚟，喂， 系 那個效應係好大。 但系爸爸妈妈咧，如果即系佢都会希望个仔女继续平安啊，或者希望佢唔好再搞事啦咁样。 出嚟 但系 啦！ 嗰个仔女本身佢俾你打完，佢俾你拉完，佢系啱嘅，佢俾你无辜咁样对待，佢会一世缠绕住你个政府。 同埋 跟 佢會 住， 影其他嘅， 有啲人如果激动嘅，佢会去做恐怖分子，亦都系发生过喺德国，即系唔系呢啲唔系罕见例子，所以呢个政权佢谂嘢方式唔系咁样。同埋你而家可唔可以好似8964咁样冚晒成个国家停止运作几个月啦？你可唔可以咁做？我唔知啦，真系 即系你话 嗱。 好彩，其实咧政府都好好彩，因为咧系冇人。冇 人因为呢件事系即系去死亡 死， 啊，即系如果有人死嘅话咧，就呢件事唔系净系咁简单，我相信。即系而家仲系都系有人伤啊，咁已经系即系政府系好彩发生嘅事嚟嘅。 系啦。 同埋咧，虽然嗱，好多人都闹呢一个占中三子啊吓，即系其实佢哋做嘅嘢一路都有人反对啦。我再重申啊，我从来由头至尾我都赞成占中嘅吓。至于系咪由三子主导咧，呢、這个可以唔再讲啦，即系唔喺今次嗰度讲吓。但系你不能不俾一個 credit 佢哋咧，佢哋曾經事前做過好多次嘅佔中嗰啲商討日啦，同埋有好多次嘅嗰啲叫咩咧，即係扮演啊，角色扮演啊。我曾經去過有一次㗎，因為佢哋喺遊行之後咧係做過，咁咧又教人，如果有人抬你又點啊？嗱，今次完全冇用到，因為基本上冇抬人呢回事。但係佢事實上咧亦都有少少教人，如果有胡椒噴霧係點啊？如果係有呢一個嘅催淚彈係點啊？嗱，我自己參與過咧，我就覺得去嘅時候，我覺得哇，你真係好白痴啫！你真係當我係一個白痴，即係台上表演嗰啲又喺度表演到騎騎咧咧啦， 我都見到，我都見過啲片段，好似喺度好鬼搞，又笑晒啊咁樣，下邊玩好似玩咁喎，呢啲。 好鬼搞笑，做嗰啲又搞笑啊，即係然後佢講嗰啲又搞笑啊，咁即係好似一場咧好劣絕嘅一套好核突嘅話劇。但係你唔可以唔俾 credit 佢哋，就係佢哋講明有可能咁，有可能咁，咁所以今次啲市民咧行出嚟嘅時候又真係有晒準備喎，甚至係有埋呢個把遮。你知啦，遮系今次活动嗰个主题，同埋成为即系震撼世界嘅一个有用工具啊嘛。咁所以我自己觉得，嗱，固然你可以话佢老土兼戆居，乜嘢都好啦，我唔理吓。嗱，我唔系一定赞成嘅呢 comment，但系不能不俾一个少少 credit 就系佢俾咗民众咧有少少嘅心理准备，同埋咧有实质嘅物质上嘅准备，而导致好多英雄人物出嚟。咁你睇到 Time 嗰个封面咧，就有个人揸住两把遮，佢喺漫天风雨之中。一個好浪漫嘅情景，嗱，咁仲有兩位拍檔，我想話俾你聽，我喺今年嘅七一遊行，我喺香港。我當時係看住一個攤位嘅，我幫有一個機構咧係做義工，就係即係參與呢個嘅遊行啦。咁有個哥哥仔行埋嚟咧，就問我借把鉸剪，咁即係10零歲嘅一個年輕人。我話你借鉸剪做咩？咁佢話想要做我剪個水樽。我話你水樽做咩咯？我覺得好奇怪。佢話我驚有催淚彈啊！我話吓，唔係啊嘛？佢話要準備定先㗎。咁我哦咁得唔緊要，我即刻俾你。咁於是佢就一路搞咗好耐，喺度剪個樽啊，又度自己個嘴型啊，一路咁吸吸喺度搞咗一大轮咁啊，得啦，我唔该晒你。咁我话好啊，嗱，我话哥哥仔小心 咁即係話，其實有啲年輕嘅朋友咧，已經係喺最近可能一啲嘅集會啊、遊行咧，已經有曬心理嘅準備，同埋有咗實質嘅準備。咁我覺得嗱，今次真係有用。咁所以咧，即係黃李飛飛又好，點都好啦。咁其實咧，我哋嘅香港市民咧，經過咁多次嘅一種遊行而係完全冇成效嘅咧，又即係經過某啲嘅演練咧，佢哋係有啲嘅準備。咁我又覺得呢一個係令我係眼前一亮嘅嚇。 我諗我哋如果澳洲可以抽離少少香港嗰啲民主派之間嘅爭拗啦，咁、我覺得當佔中三院，正如司徒所講，你係的確係有功勞。其實佔中三院有功勞，當然熱血公民啊，你睇到佢哋今次黨即係真係站在最前線，黨食咗咁多嗰啲催淚氣體、催淚彈。搞到筋疲力尽，到而家仲喺前线嗰度打紧。咁普罗啊，即系其实激进派嘅力量，其实就系推占中出嚟噶嘛。如果唔系一早有激进派嚟，边度会有占中嘅？咁占中其实亦都系教育咗到市民，同埋利用咗嗰个传媒去召集到市民參加呢次運動，咁但我覺得係大家都有功勞，而互相批評亦都係唔緊要嘅。但係如果講到咩收共產黨錢啊，即係嗰啲就太離譜咯。即係到呢個時候仲講嗰啲， 即係你而家依一刻仲講呢啲嘢，就話你收爹啦，你出去啦，你唔好喺度講嘢啦，你唔好再喺度電腦前面，你出去參與下人哋嘅活動啦。 我 其實咧，其實 keep 住講，即係我話我近排我睇 TVB 睇咗好耐咁樣。其實咧有一個 term 其實真係好嬲喎，就係咧阿梁振英咧就 keep 住，唔係淨係依個政府啦，梁振英啦，同埋即係所有傳媒都係依個佔中運動，即係。你唔好怪我，我係不嬲都聽開熱血時報，所以我自己咧，我覺得其實咧佔中呢樣嘢其實已經完咗，因為依個真係一個雨傘嘅革命，依個係即係學生同埋市民去主導嘅一樣嘢，咁所以咧我好嬲咧，點解？即係我明白嘅，作為一個政府咧，佢一定揾一個 target 咧，去 attack 嘅。如果唔係嘅話咧，佢哋唔可以去完結依件事嘅。咁所以佢你會發覺，特首每次講就話，這個佔中運動嚇、影響咗好多人。這個佔中嘢，這個佔中咩咁樣？所以咧，佢就話發起佔中運動嘅依、這個依啲頭號嘅人物，咁唔該，請你即係去撤，即係去叫你啲你叫你嘅運動咧去完結啦咁樣。即係 今日晏晝仲發咗個咁嘅聲明啊。 係咯，即係佢一定要玩一個咁樣，但係好似而家好似講緊兩樣嘢，講緊一個蘋果同一隻蕉咁樣，因為其實佢哋已經冇依個效用啦嘛。 係啊，如果戴耀廷出嚟話宣布完結嘅，咁會係咪會完結到咧？ 即係戴耀廷而家喺個台度話佔中完結啦，佢 which 已經講咗啦，係咪先？即係話學聯又話我哋撤啦咁樣，但係咁咪又係幾又開多幾個戰線添啊？而家仲要。 系嗱，所以咧呢一度咧，我就睇到呢個運動咧，令我最大深刻嘅感受咧，或者對全人類嘅一個真係全人類啊，一個最大嘅感覺咧，就係根本今次就係一種不服從權威同埋人民主導嘅一場即係幾轟動嘅一個嘅所謂革命啦嚇。嗱，點解咧？我自己就睇嗱，香港政府第一好憎講呢個革命，好多啲黃李飛飛或者民主派人士咧都好怕，一講就好似驚人哋會鎮壓佢咁啦。咁所以咧本來我哋呢個有人話係佔中三子啦，有我哋呢批人已經好醒目地知道，根本你都唔廢啦。你當如果呢場運動係由佢哋主導嘅話咧，好快咧200人好快就散曬。咁所以其實完全唔係佢哋。不過香港政府咁樣咧，第一要有個 target， 第二可能就係想同呢班人談判，而呢班人係好容易軟化嘅。咁所以咧呢一個係即係其中嘅一個，我覺得係個 hidden agenda。而第二個嘅問題咧就係、是。如果你是一个即全民的运动的话呢，咁佢哋係唔會聽指揮嘅，咁所以咧你都係要揾一啲人，你係要同政府係作出一個交涉或者要溝通。嗱，老老實實溝通係必須嘅。頭先我哋喺咪外講到要唔要糾纏，呢個冇乜問題啊嚇，要或者唔要都有各有各嘅理據。但係如果你話真係要直接地同梁振英同埋以及各方嚟到談判咧，必須要有啲叫價噶嘛。咁政府梗係想同佔中三子叫價，好過同 同學聯叫價啦，係咪先？咁所以咧，硬係又要將呢個光環咧就俾咗呢個咁嘅佔中三子。咁我覺得呢度當然係好有問題啦。咁或者我哋可以稍後講。但係整個運動我哋應該要睇到嘅就係呢一種咁自由奔放、咁個人主義嗰種嘅即係色彩咧，係瀰漫住整件事。而世界人哋外國傳媒已經叫咗做呢、這個即係umbrella 嘅 revolution， 我覺得好美麗同埋真係好浪漫。 型咯、 啊。佢話好型啊！但係你知唔知香港人而家有人咧，尤其是啲我哋講得肉酸啲嗰啲叫左膠，就將佢叫做運動啊 movement 啫。 嗯， 即係佢硬係要將件事淡化、低劣化或者係庸俗化。咁呢個即係第一，佢又梗係好驚激嬲大陸啦。但我成日都話，你唔激佢都嬲噶啦。 你同咩？而家唔嬲啊！而家唔放煙花唔嬲啊！ 係啊，佢好嬲噶，咩都好嬲。即係你乜嘢都要避免。即係你明明咧係即係做緊呢啲咁浪漫、咁高級嘅嘢，你硬係要將自己矮化。以迎合上級，其實咁呢個係中國人嘅基因嚟。 你要迎合上級，你爭取咩民主啫？ 係唔需要爭取嘅。 唔係啊，你扮咩爭取民主啫？你扮咩嘢咧？仲要扮，即係你唔做咪唔做咯？點解要扮做咧？同我意思係，我最憎呢啲嘅人。 係好討厭嚇。咁呢啲咪係幾十年嘅民主派啊，或者係民主黨啊，帶人兜兜轉轉，而家嗰個成果咯。咁所以我成日話，如果你嗰啲以前嗰啲即係民主黨啊、劉慧卿等人啊、何俊仁等，你敢去旺角，你如果可以冇受傷咁行翻，啊不過而家可能好啲，而家啲人係好自覺嘅。如果你平時去旺角。你實俾人揼到扁啊！真係咁，但係 講翻啲開心啲嘅嘢啦，即係我諗今次嘅事嘅時候咧，我身邊好多以前咧對政治係冇乜興趣啊，或者係唔理啊，即係生活過得就算嘅人咧，都行咗出嚟。即係你見到，尤其是我身邊，尤其是你會見到，咦？點解？即係你會 surprise？ 誒，點解佢對呢樣嘢有反應？或者咦？點解佢會即係走出去？或者佢會比我想象中哇 stay 咗幾晚喺嗰度咁樣？即係點解佢會做？即係我好開心啊！我見到真係醒啦！即係我會發覺我有一兩晚真係好開心嘅，就係雖然係好擔心，但係另一個開心就是、香港人終於醒啦，唔係再唔因為我記得唐水你都回應過我 post 話，即係香港人都仲未醒啊咁樣，咁但係到個之後出曬嚟嘅時候就話啊，真係香港人真係好美麗，每一張尤其是你見到金鐘啊，你見到銅鑼灣啊，即係佢啲人啊， 我哋就覺得好美麗，有好多人就覺得唔係好美麗。 嚇 邊啲人咧？譬如 你身邊咧，你身邊有冇人反對呢樣嘢？ 我諗有一定有㗎啦，反對嘅人一定會有㗎啦，咁亦都好正常嘅。如果你一個咁800万人嘅城市，海外有咁多香港人，咁但係我有啲朋友我都好驚訝喎，即係我自己就本身做咗兩日，差唔多兩日足嘅鍵盤戰士啦喺度。咁其實係有效果嘅鍵盤戰士，係非常之重要嘅一個。 真 係㗎？鍵盤戰士係重要㗎，我陣間就可以講講個效果啦，係俾你聽。咁但係我因為我做咗鍵盤戰士兩日咧，我見到有啲朋友咧，從來都係都唔會，通常喺social network 都係 Facebook 啊，咁都係 share 啲食物啊，通常都係嗰啲。哇！突然間要 share 熱血時報嗰啲嘢，我真係覺得好驚訝。啲嘢係嗰啲朋友係從來都唔會話，即係就算佢係分享啲時事，我都唔會佢估唔到佢一去就去到熱血時報嗰個節目噶嘛。 跳得咁高嘅 跳得咁勁，最多都係去下蘋果日報先啦，起碼你都係嘛？ 啊 D100 噶嘛，蘋果日報跟住 D100， 跟住慢慢上噶嘛，獨立獨媒啊，跟住先至去熱血嗰啲啊嘛。 係有個進步嘅階梯咁啊 ，progressive 嘅階梯。 我覺得今次我又自己有感覺咧，就係其實我哋自從香港嘅台長嚟咗澳洲之後，佢就即係曾經叫我哋推動呢一個嘅新網絡時代，咁所以我哋都即係不怕即係麻煩或者不怕面紅，咁自己都整咗個小型嘅網台仔啦。我唔係話我哋有咩功勞啊，絕對冇，你哋有都係你哋兩位。但我覺得咧，其實網台自從係即係網絡興起咗之後咧。網台是有用的，我自己成日咧，而家睇翻啲片段啊，嗰啲年輕人上去講嘢，其實好多時候我就係覺得佢哋講聽咗唔同嘅網台，而有自己嘅主張，佢唔一定係中意邊個人，或者唔一定係一定係 stick to 某啲嘢，但係深刻佢哋係 聽網台的一代，你明白嗎？即絕對不是再看主流媒體，主流媒體對你來說是一些吸引力都沒有，他們喜歡看什麼就看什麼，喜歡聽什麼就不聽什麼，可能今天是覺得你說得對我就相信你，明天你說得對我就相信你，可能兩個台是打對台的，但是不要緊，他們自己吸收和自己去抒發。於是呢，我自己就覺得即香港很多人從事網台努努力力勤勤懇懇地各方各面去做事，其實現在是開始將我們的年輕的一代是培養了出來，而他們咧係唔信奉權威嘅，唔信奉大佬嘅，唔理你係邊個嚇，你邊個人咧，佢都唔一定信你，但係佢就有佢自己嘅良知，有佢良心咁行出嚟。所以咧，我就真係想話俾即係各個網台嘅人聽咧，做嘅嘢咧，原來我哋唔知嘅，唔知幾時會爆出個效果。但係我哋話，我哋憑住我嘅良知，本著公義咧去做嘢，我相信。有時候好彩就睇到效果，唔好彩咁我哋長眠地下嘅時候都覺得啊，我無悔喎，因為我做咗啦嘛，做咗冇效果，我冇辦法啦。正如我成日話，好多時做嘢都係天時地利人和嘅啫。萬一喺我自己死嗰陣時候都見唔到一個更加美好嘅世界，但我係發揮咗作用，我覺得 OK 噶啦，我無悔噶啦。呢、這個啊咩阿爆石你知噶，我不嬲同你講，我本住咁樣做人嘅啫嘛。咁所以我覺得啊，今次我真係～好想同啲網台嘅前輩又好點都好啦，即係你哋嘅努力係冇白費，我係好欣賞某啲人係咁樣喺一個冇人知嘅狀態之下就咁發動個電波咧，就影響全世界。而呢一個咁好彩，我哋又睇到個效果喎，咁所以覺得好好欣慰咯。 哦，咁你鍵盤戰士咧，阿唐水，你有啲咩分享啊？ 第一就係、是由我做咗兩日鍵盤戰士，由星期六開始啦。由 你好似唔係做咗兩日啦，做咗多年噶啦，係咪啊？ 係啊，我退咗休噶啦嘛，我而家 又重出江湖啊！ 重出江湖，況且我喺澳洲，我做得啲咩啫？我又唔覺得我可以做得啲乜嘢。 鍵盤咯， 咁啊唯有做鍵盤戰士咯，係咪先？我又冇得去，我又冇得上街。咁呢個係唯一我可以做嘅，基本上幾乎係咁第一睇到嘅效果就係話。 推动咗件事点咧？ 就系、是、睇到就系、是、第一个效果睇到就系、是、我推动咗其他人都做咗键盘战士，即系当然喺啲帮咗包括一啲香港嘅亲戚朋友啦。咁当然佢哋除咗做键盘战士之外，佢哋就可以行出街去支持呢个运动啦。 嗯。 第二个效果咧就系、是、我翻到公司之后咧，佢话发生咩事啊？即系有好多本地嘅朋友咧，就问我到底香港发生咗咩事？咁我就好乐意咁样，好自然咁成为咗呢个香港嘅代言人。 喂，你仲成为咗人民英雄添喎，应该？ 点解？ 你代表咗香港嘛？香港而家代表咗系一个英雄嘅时代嘛？ 我香港系唔需要英雄嘅时代，而家 系人民英雄咧。 人民英雄，咁我就代表香港。跟住佢哋开始问中 Hong Kong people 係咪 Chinese 啊？即係可以問我好多問題，咁我梗係唔係啦。Hong Kong people 唔係 Chinese。咁跟住其實基本上澳洲人你同佢一講就明嘅，因為大家係接 channel 噶嘛。跟住我坐喺我 office 隔離嗰個澳洲人，佢就即係話我都唔係 British。佢就係咁簡單嘅一回事，根本一講就明。跟住咁啊，當然係做宣傳啊，好多嘢啊，咁樣咯，所以其實 words is politics， 係 鍵盤戰士就係傳遞呢啲咁樣嘅信息，係好有用嘅一樣嘢。 咁你鍵盤戰士除咗係鼓勵人出去之外，有冇同人罵戰啊？ 通常少嘅，因為我就主要今次咧，我就好少去嗰啲地盤嗰度玩嘅，通常我集中喺我自己。即係喺我自己個崗位度發出 王國， 我自己崗位度去，即係個 target 係我自己嘅朋友咯。係啊，咁同埋冇咩好拗嘅嗰啲地盤都，你睇得出邊個係五毛啊咁，都冇咩好講，唔講嗰啲。 咁我又想問下兩位啦，嗱不如咁啦。最好咧就喺事情未發展嘅時候，我哋講咗啲嘢，第日可以判斷翻各位嗰個估計嚇。咁兩位你哋估計嘅情況將會發展到點，或者會有啲咩嘅後果咧？咁啊，不如爆石你講下先啦。 嗱，我自己咧都即係雖然呢件事好開心，但係即係呢幾日咧，我真係即係 Facebook 咧嗰個都 click 到我自己嘅手軟曬咁樣，即係 想做仔啊！ 唔係，因為即係 成日想 update， 唔係 update 係咁係咁 refresh 個 screen 睇下有啲最新消息咁樣。即係對我嚟講咧，我睇件事嘅時候，我係擔心，我每日越嚟越擔心。因為我即係都係覺得，因為好網上面都好多咁樣講噶啦，即係其實政府而家打緊消耗戰。咁我覺得真係其實真係打緊消耗戰嘅。佢趁住呢個假期咧，乜都唔理，乜都唔搞，冇曬警察，即係等啲人慢慢消耗啲元氣，跟住。啲人慢慢擔心自己去擔心，啊點算咧？好似而家我哋喺度坐咁耐，就係得個坐字，都構成唔到任何壓力咁樣。咁而去俾真係有機會俾裏邊嘅人去，即係去，譬如你話我自己就唔支持。狗察隊一樣嘢嘅，即係我好擔心會有左膠入咗去，跟住之後係佢喺個中心喺由內部瓦解咁樣咯，即係跟住慢慢哦算啦咁樣，大家意志舒暢咁樣完，即係我係最擔心呢樣嘢，因為嗰、那個、那個傷害程度係非常之大嘅，因為如果今次係25年嚟即係譬如話係一個最大嘅一個嘅群眾運動嘅時候，如果咁樣一嘢咁樣，因為喺內部而咁樣散嘅話咧。就真係香港係會沉淪嘅啦，真係會，即係我好擔心，我最擔心呢樣嘢會發生咯。咁你話好，即係你話我點樣收貨咧？其實咧，如果梁振英下台加埋依家曾偉雄下台加嗰個普選嗰個提名委員會嗰樣嘢咧，可以有嗰樣嘢鬆少少咧，咁我覺得。咁樣收貨咧都算合格噶啦。Otherwise 真係可以從頭，如果可以從頭再嚟過，咁當然係最好嘅結果。但係我相信絕對唔會發生呢件事。咁所以咧，如果梁振英加曾偉雄咧，即係冧落嚟咧，我算啦，唉算啦，即係其他嘢都。 梁振英下台，林鄭做喎。 咁林鄭始終都係一個官僚咧，即係而且一個特區嘅培養出嚟嘅官僚咧，佢衰極一定都唔會好似梁振英咁衰，佢嘅估計一定遠比梁振英，因為佢係 well trained 嘅一個政府政務官咧，係喺官場行走幾十年咧，就唔係一省油的燈嚟嘅，但係即係佢個做法肯定唔會咁殘酷同埋咁愚蠢咯，真係。即係共區嘅，即係地下黨員，同埋一個特區嘅 A.O. 嘅出身嘅人，係畢竟係完全唔同嘅。我覺得 係 咁啦， 所以我而家最擔心就係左膠即係出，跟住就最尾係哦集合埋一點，跟住就哦我哋好啦，為自己鼓掌，跟住就大家出咗一分力啦咁樣即係我哋雖然唔成功，但係我哋雖敗猶榮咁樣，咁就完咧。咁我就真係覺得，唉算啦，今次真係。系逐支咁讲，即系扑街啦咁样咯，即系 嗱我觉得特区 A.O. 系比梁振英更加恐怖噶， 哦， 呢个系我觉得系咁样。 你觉得咩 ？sorry， 唔好意思，我 特区 A.O. 系比梁振英更加恐怖。 哦 ，OK，OK， 因为佢识 官僚系更加恐怖噶， 因为佢做得好系嘛？ 因为起码 佢做得好，同埋佢系佢一个官僚，佢系冇一个道德判断嘅，同埋佢唔会好似。梁振英咁露晒啲底出嚟噶嘛？ 嗯嗯， 系啊系啊。 但系你 compare 三个特首咧，应该系有曾蔭權最好嘅，相对嚟讲吓。我认为系咯，起码佢冇做咁多越轨嘅嘢，或者佢一定唔会话系要三权合作啊咁啦。当然啦，你话佢暗中会唔会，即系佢都系一个，我唔好话一定系有底线啊。凡系上到官场啲人，基本上冇乜底线，中外如是吓。但系个问题就系佢咁样做咧，就系佢会觉得。那個危害是非常之大，即是他會知道那個後果，惡劣的後果是會怎樣，不是說他對人民群眾或者對香港有什麼那麼大偉大的承擔，而是他會覺得就算是在自己的任內都是有很多事搞不定，因為實際上如果你是沒有規矩的話，其實你差不多每一件事都做不到，我認為是這樣，其實可能真的不同的，就是你有這種看法都是非常好，因為你知咧，一個叻嘅人上咗台咧，嗰種殘酷嘅辦法係俾一個蠢嘅人咧。 係啊，同埋你睇曾蔭權佢係其實梁振英個路線冇同曾蔭權有任何改變，但係曾蔭權就係佢可以拖到梁振英先孭鑊啦。第一就係、是，第二就係、是。 佢 hea 住嚟做咯。 但係佢 hea 住，同埋你唔覺啊嘛，香港人覺嗰個路線啊嘛。 其實大陸的官僚能夠做到官，其中一個原因就是 hea 住嚟做。你講我乜嘢都話你係，仲夠讚你讚到不得了。但佢真係去到落去自己嗰個部門度咧，就完全係反其道而行之，因為咁樣先至係大陸嘅為官之道。 嗯， 唔係你真係掂喎。嗱，咁唔講住，不如由我估計一下啦。 我自己就認為咧，第一我唔係幾贊成阿爆石講，即係收貨，因為我通常覺得我唔會收貨咯。我成日話好，就算梁振英下台或者有關嘅人，譬如曾偉雄下台咧，我覺得呢個都係前菜，甚至呢個前菜可以唔食，而主菜咧一定係普選。而普選點咧，我就覺得你同大陸講普選，其實就真係對牛彈琴到不得了，與虎謀皮係冇可能。不過咧，今次呢件事件實在搞得太大，嗱理論上比六四更大，因為六四第一種係本土嘅嘢，第二咧世界人民嗰個注視咧唔係唔大，但到後來佢都熄曬燈啊，斷住曬一切嘅嘢，關門打狗咧就係即係共產黨優而為之，但今次已經係去到全世界全球，而且事實上事情都過咗25年啦。咁變咗係有唔同嘅，即係就算共產黨佢幾殘酷都好啦，我覺得佢始終都係要唔係話顧住任何情面或者人民諗嘅，共產黨唔會諗呢啲，但係一 都要睇住荷包啦，係嘛？ 嚟，我覺得係實力。咁如果你會將香港人打 OK， 你咪打咯，打死幾百個或者幾千個，佢梗係唔介意啦。香港人冚唪唥俾佢殺死700,000，佢都唔介意，因為佢有13億人準備湧落嚟。但事實上，佢都要注意佢日後佢嗰啲身家性命財產兼仔女係點樣去繼續係可以係考取豪奪嘅。咁所以我又覺得其實呢個都係考一考呢一代嘅所謂新嘅中國領導人點樣係既要殘酷，但係又要係。唔係，佢殘酷係個本性嚟， 即係著住西裝食人肉啊，係嘛？ 冇錯，佢既然已經係揸咗刀叉而食人嘅話咧，咁而家係有啲咁樣嘅情形咧，佢都係要諗下點樣去處理，而令到自己繼續。係啊，事實上係，即係我唔係話佢改變啊，佢本質係唔會變嘅，即係除非係，即係除非佢唔係共產黨，係凡係共產黨，凡係一黨專政，必然殘酷嘅，一定唔會唔需要有任何幻想，有幻想嘅就係好鬼蠢嘅，我毫不介意邊個人有咁嘅幻想，我一定話佢非常之蠢，一係就虛偽，一係就蠢。 嗯、 但係咧，我自己就覺得係真係需要估計一下，第一。其實梁振英下台是最簡單，因為一腳兜啲咁樣嘅即係咁樣嘅奴才咧，共產黨冇乜所謂，任何人佢都可以一腳兜。咁令到人民消消氣咧，我覺得係會。咁所以我自己判斷下，喺今日係10月2號嚇，我認為梁振英一定會下台，好似老董咁，但可能唔係聽日，可能係一兩個月之後，或者我不嬲都同我老公講，唔係呢件事，我都話梁振英應該唔會做到任期完畢，呢個係我第一個估計啦。第二咧，我就認為咧，第二步就難啦。嗱，主菜咧，我覺得重要嚇。其實梁振英下唔下台真係唔緊要，因為實際上邊個上場都係衰啦。咁但係個問題就係，究竟香港人民或者由香港學生領導嘅呢一個咁大型嘅運動咧，其實係革命啦，我哋或者係有冇可能令到大陸係條手指罅到俾你有所謂少少嘅選舉咧？嗱，我就其實覺得，如果能夠真係有公民提名，即係唔係話成個選舉制度真係好似普通社會嘅普選咁，呢個係唔可能。但係會唔會真係漏到條罅有公民提名咧？咁我就覺得呢一個係我最想爭取嘅嘢。 即係三鬼。你話意思係佢 OK 三鬼方案呢個提議？ 起碼係三鬼，而一定我唔理你幾多隻鬼啊，其中一個一定要有公民提名。 係 嗱，呢一個亦都係學聯嘅，或者係即係學民思潮嘅一個嘅其中一個一定要爭取。今次嗰個四個爭取嘅其中之一，我覺得如果有呢個咧，我真係開心到我諗我呢一生人暫時。唔係啊，即係如果喺民主運動真係最開心啊！因為呢、這個，但我又覺得，以我認識嘅共產黨，我唔係認識好深，但我都睇下歷史咧，我又從來冇覺得佢曾經係喺人民群眾要求嘅民主嗰度係退讓過任何嘢。但係我又再咁樣諗，近來喺中國內地都發生過好多次嘅民眾事件啊，反對一啲嘅，譬如一啲污染性嘅即係工廠啊等等，咁該地嘅區政府咧都係有退讓嘅。咁只能係點解咧？嗱，所以我就講啦，我嘅估計第一，梁振英會下台。嗱，呢個我不嬲講㗎，任期之前下台，唔俾佢做完呢個任期。第二係中國喺呢一個嘅即係選舉裏面有可能會係退讓。但係退讓點咧？我估計唔到啦。但係我希望有公民提名。我會覺得呢個主菜食得過。 好，唐西到你啦，最尾。 嗱，首先咧，我想講下。如果曾蔭梁振 sorry 曾蔭權仲講乜鬼？梁振英同埋曾偉雄下台，我想比較下2003年咧，董建華同埋葉劉啊，同埋好似葉劉下台，有好幾個係葉劉下台。哇！大佬上次出嚟一次遊行，就董建華同埋葉劉下台啦。今次搞到咁樣，食咗咁多粒催淚彈，搞到霸佔街道。 咁多人，中環旺角咁樣守落去，通宵達旦， 得個兩個 人，咁樣又係同一同2003年同一個結果啊！咁唯一見證到嘅就係香港嘅墮落咯。即係如果咁樣，咁下次點啊？我想問一下，下次要下次 真係下次要攞槍我諗係嘛？ 要出迫擊炮噶咯喎，真係。 但係留意喎、哦，糖水，2003年中國嗰個國勢同埋佢個財富程度咧，同而家係不可同日而語。喺2003年佢肯咁樣認低威咧嚇，即係當然佢唔會覺得自己係啦。佢嗰個即係 GDP 啊，同而家嗰個比較啊，即係數以十幾倍嚟到計咧。佢、當時之所以唔敢咁樣喐咧，一來事實上都係回歸咗幾年。第二，喂，當時香港真係佢嘅一個非常重要嘅城市，係帶佢好多好多嘅生意，導致佢係同全世界有好大嘅 network， 同埋亦都係教咗佢點樣係喺世界舞台度，喺嗰個經濟度咧係迅速發展。而家2014年，佢作為世界第二個最大經濟體咧，你唔好話香港啊，甚至所謂甚至美國啊，咩任何國家，當然佢有啲白痴啦，唔好理。但係佢嗰種所謂民族自豪，以及嗰種即係亢奮啊，講到核突啲，會食咗春藥咁咧，佢基本上係唔會即係會無視世間上一切嘅嘢。嗱，呢一個亦都係令人覺得恐懼同埋恐怖。即係其實個時勢係有少少唔同。 嗯， 當時佢仲要 please 香港人多啲。 嗯， 而家佢根本係當你係一批垃圾，一批跳蚤，但係問題佢就都覺得你有少少煩。 咁阿唐水，你覺得會點咧？如果你覺得曾偉雄加林鄭落台係唔得唔夠嘅話， 唔係夠唔夠嘅，我就係想比較下睇下香港嘅情況、就係咁惡劣咯。比起十年內，香港人你爭取咗啲乜嘢？你自己而家睇到啦。 嗯嗯， 十年內爭取啲乜嘢？咁我相信梁振英都系会落台，曾伟雄 咁我 唔肯定。 我想问两位啦，嗱，如果根据学联嗰四个要求咧，有人要下台咧，而最重要嘅就系有呢个公民提名咧，其中一项吓，咁你哋又觉得会唔 OK 咧吓？即系如果四个主菜啦，我讲我唔要嗰啲配菜啊，配菜边个下台啊？重新启动呢一个政改啊，但我成日好惊呢个所谓重新启动，即系又系同呢样嘢一样。 重新启动系冇用嘅，完全 冇意思嘅，即 系 重新启动即 系 下次又要再一次革命咯，唔知乜嘢咩。 即系又 restart 翻一样嘢啫嘛，佢冇分别。 我唔中意呢个，我净系觉得反而有一个最实质嘅就，如果公民提名真系即系得嘅话咧，我就觉得反而系一个好大嘅突破咯。即系其他嗰啲我真系觉得，即系唔系即系边个上台下台，其实呢种咁嘅选举制度都系冇意思嘅吓。 但我想先讲咧，点解我会觉得梁振英会下台呢？因为我睇啱睇到个 post， 但系未经证实嘅，就系话叶宝林咧喺大会度话，大家等到梁振英下台咧就散啦。 我最憎佢呢啲说话噶啦，人哋都冇话到有咁权，真系你自己扮。 即系黐孖筋，要关你差事咩？你嗱，即 系咩人？ 即系689下台，你咪走咯。你觉得咁样唔够，你咪走咯。人哋觉得唔够，咪继续 stay 咯。你我意思啊？ 咁照计都系会下台， 即系癫嘅条友，唉，喂，咁系，即系你问我，我梗系收啦。如果即系有公民提名， 超乎你想象添啦。本来头先你已经话收噶啦， 系咯，我已经收啦。即系你唔系收啊，即系话如果咁样结束嘅话，我话唉算啦，咁样你话先，我会系抌一抌地下，唉算啦，好过冇啦咁样咯。你话意思啊？咁但系 我唔会。哦，即係搞咗咁大場大龍鳳，原來係兩件垃圾劈咗，然後跟住另一件垃圾上翻嚟，咁重新啟動政改，其實都係冇意義噶。你啟動咪又係啲咁嘅嘢，又係人大常委通過，一定要你夾硬要做啲乜？喂，又要出嚟一次啊？民意好難先聚集到一個爆發點㗎，就係因為阿之峰哥俾人拉鬼咗，又整咗幾啲咩催淚彈啊、胡椒噴霧先至激起人民憤啊嘛。喂，你又過幾年香港人快快樂樂去啊，兩次旅行咩都唔。 我調翻轉就反而咁睇就係話如果今次有啲咩閃失嘅話，即係譬如話，即係講真啦，而家我哋依個嘅革命啊，即係完全未成功啦，完全爭取任唔到任何嘅嘢啦，係多咗人覺醒啊。多咗世界即係嘅 awareness 啊咁樣，咁但係如果依樣嘢可以激發到之後，譬如嘅無論係區議會選舉、立法會選舉，可以令到即係一班建制派完全即係 譬如就係俗之嗰句冚家富貴嘅話咧，即係 raise 翻一班成班係年青嘅民主力量咁樣咧，就話係啦係啦係，即係選民覺醒啦，真係去重組翻個立法會。我諗嗰、那個嗰個效果即係如果最尾啊，即係我好悲觀咁講，如果最尾今次乜都攞唔到嘅話。OK， at least 可能即係喺兩年或者係即係嚟緊二零即係嗰個立法會選舉，即係我寄望喺嗰度咁樣咯。 係。 咁我都收貨嘅，如果係有公民提名，因為公民提名基本上你已經係有一個民主嘅選舉，即係有一個較像樣嘅民主選舉啊嘛。 嗯。 咁之後你話會點咧？咁我。我相信今次的確係真係會喚醒咗好多人嘅，香港係有好多人係醒咗嘅，係會改變到之後嘅選舉嘅。咁但係以史為鑑，2003年之後發生咗咩事呢？就係、是、中共加緊收緊咗香港嘅管治。即係話，如果係香港今次係爭取唔到普選咧，中共，我相信中共是会同样是会更进一步收紧在各方面各个阶层，去进一步收紧香港的管治，同埋民众斗民众啊，政治斗争啦，拘捕啦，是会一个黑暗的年代是将会出现， 同埋更多的派更多的狗屎垃圾的人落嚟啊，无论由上到下咧，各个阶层咁，其实你啲，譬如你而家翻香港已经好多时听到好多嘅，即系讲普通话嘅，讲广东话有，但系你真系觉得唔系话喺好多场合有嘅咋，譬如你去啲主要嘅购物中心啊，或者百货公司，真系主要都系佢哋，咁于是你觉得嗰个当然已经唔系自己在香港，而事实上佢不断系咁样派人落嚟，日日多啲嘅话咧，香港人一定會淪陷，所以我其實覺得咧，我之所以悲觀就係覺得，我通常對個世界都好悲觀㗎啦嚇。咁唔緊要㗎，我成日覺得即係呢個係我個人嘅取向，而係悲觀咧都有悲觀嘅人要做嘅嘢嚇，我唔會話就咁放手。但係我成日覺得係唔好俾一時而家好似有少少嘅曙光，令到自己太過興奮，因為太過興奮你就會太過失落。其實我不嬲都同我啲朋友或者我啲仔女講，我話歷史往往喺某一個時候係可以好黑暗、好悲觀、好痛苦，可能係一代人，甚至中國歷史上都試過成千年好黑暗，幾百外國都係嚇，幾百年好黑暗，你係覺得好慘啊，因為人壽只係得幾十年。咁但係都唔表示我哋可以做到啲乜嘢，但係畢竟你橫掂出咗世啦，都唔好。完全唔做嘢，我嘅意思就係、是、即係好似阿唐水咁講，可能係代有一個黑暗嘅時代，譬如話乜嘢都爭取唔到，甚至有人死亡，而且民眾係突然間覺得萬念俱灰，完全唔理，咁我咪去向下玩樂咯。香港人不嬲中意噶，我咪每年去旅行幾個禮拜咯，我咪住劏房咯，冇所謂噶。喂，反正我又鬥你唔過，幾多人都係咁講嘢噶啦。我又鬥你唔過啦，你又我唔想死住係咪啊？你要我死，我亦都唔想行出嚟。咁仲有你又會發覺越嚟越多講國語嘅人落嚟，我哋又成為二等公民，即係你會覺得有咁嘅可能，而且可能性唔細噶。咁所以咁但係冇辦法。我哋除咗抗爭，沒有他途。如果唔肯抗爭，只能夠會咁。即使抗爭，也可能後果很惡劣。但係呢一個冇辦法啦。我話凡事都係天時地利人和，同埋有好多時好痛苦地不嬲要講話，仲要睇下大陸嗰批人係咪真係喺個手指罅度放翻少少嘢俾你。嗱，which is very bad oil 啊，但係呢個亦都係現實嚟。 你系咪好悲哀？你 我悲哀谂下，靠啲咁嘅即系咁嘅人，唉！ 我睇 即系俾两个正派生你，好悲哀。 所以中期嗰个发展咧，会系好吊诡嘅。一方面咧，人民会更加激进， 系 醒觉嘅人越嚟越多，而激进嘅人亦都越嚟越多。另一方面咧，中国政府会系加速中港融合，涌好多人落嚟。 有好多垃圾喎，最慘啲極低 B 低智惡劣粗暴嘅， 會用盡一切方式去打壓，會有拘捕，會有白色恐怖，會有好多好多好多嘅打壓，所以係會好吊軌嘅。中期情況係會好吊軌，而所以如果呢個咁嘅佔領街道嘅行動咧，係拖係可以做得越長越好嘅，即係可以盡量維持咧，係盡量維持。咁樣係對成個運動咧係有利嘅。 啊，喺台灣咧，亦都有一個嗱，台灣民眾好珍惜佢哋嘅自由民主，其中原因就係因為佢哋用血肉爭取噶啦嚇，血淚爭取而成。台灣試過二二八事件，我諗即係或者我哋可以稍後講啦嚇，唔好講到太長。但係事實上就係因為嗰一代啊，國民黨係非常之殘酷咁樣鎮壓一個即係民間嘅一個小小嘅運動 ，sparkle 咗出嚟，成為一個大型嘅抗爭運動，而整個運動係。即係失敗之後咧，成個民眾啊，整個台灣社會喺二十年內咧，已經唔再講民主，唔再爭取民主，係成為一個即係好似即係行屍走肉咁樣，但係又即係唔敢對抗一個強權嘅政府嘅一個。咁一共係做咗80年代咧，先正正式式係慢慢有人甦醒，而嗰啲咁樣嘅行出嚟嘅人，全部都要坐監、咪入獄，甚至有啲家人死亡。咁所以你會覺得睇翻呢段歷史，你覺得？不希望香港是這樣，但是我不嬲都話事物可以往往是諗到最差的，咁我哋先係會有一個心理嘅質素咧去認，即係知道如果真係太痛苦嘅話，自己都會即係睇翻個歷史度睇咧，有時冇辦法噶啦嚇，即係真係倒抽一口涼氣嘅就只能夠係嚇。 唉，咁講翻啦，我哋咧，我哋身處喺澳洲嘅華人啦，我哋可以做啲咩咧？頭先即係唐水都話佢自己做鍵盤戰士，係鼓勵人上街，或者係去鼓勵人去認識多啲呢件事啊。咁思華咧，思華，你覺得有啲我哋有啲咩可以做？ 我覺得其實我哋而家已經係做咗啦，即係早喺我哋開呢個台嘅時候，我哋已經即係身體力行地做咗一啲嘢，希望溝通中港，同埋希望我哋即係。尤其是澳洲嘅人，如果聽我哋講嘅嘢，都係關心多啲我哋嘅即係固有嘅故鄉，能夠係適當嘅時候支持佢哋啦。嗱，譬如今次我哋自己一知道有呢件事，我哋已經同某啲嘅團體一齊發起出去即係做唔係示威嘅，即係和平咁樣請願啊、簽名啊等等。我相信我哋喺海外咧就。能夠做到的呢啲，如果你的聲勢是非常之浩大，影響到該地的主流傳媒，主流傳媒又可以影響翻，因為呢個是民主社會嘛，係影響翻去個政府，而政府如果可以的話，就施以翻某啲嘅壓力。雖然你話係好迂迴曲折，冇錯，係好迂迴曲折，但係每一絲一毫嘅力量都好似水滴咁樣去匯成大海。我相信我哋而家其實已經係做緊㗎啦。咁當然啦，你喺鍵盤度或者鼓勵香港嘅人用任何嘅辦法都係可以，即係話我哋其實已經係做緊。有爆發點嘅時候，我哋就積極啲，係即係 sparkle 啲咁樣做。如果唔係，我哋就默默地自己喺屋企做。我哋而家嗰啲鍵盤又好，或者做播音又好，都 OK 噶。 我想強調一點咧，就係呢個係頭先我做鍵盤戰士其中一個後果咧，就係話咪話好多同事嚟問我到底香港發生咩事。我想講咧，就係呢個係一個黃金嘅機會咧，就係俾大家去宣揚香港人嘅身份。即係之前係要費好多唇舌去解釋香港啊、中國啊，好複雜。大家都係 Chinese， 點解你又唔係 Chinese 啊？咁樣。但係 Umbrella Revolution 就俾全世界人都識，全世界人都知道呢樣嘢。香港全世界人主動去揾到底中國呢個城市發生咩事？點解會有啲咁嘅事發生？到底香港同埋中國有咩分別？而我其中一個同事咧，其實我老細咧，佢即刻就話。即係佢即刻將香港同埋西藏掛鈎，佢即刻睇到兩者嘅關係。咦，咁樣啊？咁樣香港唔得嘅喎，中共唔會俾你獨立嘅喎。如果香港獨立咗，即係如果香港有一個獨立嘅狀況，咁西藏點啊？佢哋即刻會睇到。所以我鼓勵所有喺海外嘅香港人，即係強調喺把握呢個機會，強調自己香港人呢個身份。即系唔好再叫自己做 Chinese， 甚至乎唔好再自己做 Chinese， 就话俾人听你系 Hong Kong 啊，系啦，我鼓励大家咁做。 咁啦， 同埋我自己想讲咧，就系阿唐水非常之好啊，同埋非常之啱讲得就系话俾我哋身边嘅无论系乜嘢颜色嘅人，话俾自己嘅仔女，话俾嘅家人听，就算你啲仔女好细嘅，几深几浅都可以讲嘅，就系除咗系香港人嘅身份咧，就话俾佢听，关注呢一个咁嘅城市，而家喺危难之中，如果有可能，即系其实呢啲嘢都系尽量做啦吓，咁嘅时候咧，佢必然会影响到佢个社群，所以我个女都系，我个女其实唔系好关心香港，因为佢太细个嚟嗰阵时候，但系我不断有同佢讲，咁于是佢自己喺 Facebook 就写咗一段嘢，话俾人听，我哋香港咁语言啊文化已经系受到好大嘅。 嘅影響，而家仲有咁樣嘅 umbrella revolution。咁佢好多嘅鬼佬朋友咯，好奇怪喎，因為佢哋真係唔係好知咁，尤其是啲細路女咧，好細個咁啊。咁佢哋話嚇，我從來冇聽過喎，究竟呢個係咩事啊？咁於是，我個女雖然唔係好叻啫，都盡量解釋啦。咁我覺得好 surprisingly 咧，即係其實你永遠唔知道你其實做咗啲嘢或者你講嗰啲嘢有咩影響，但係唔好理，盡量去做。即係覺得最係公義嘅咪去做咯，咁我覺得即係或多或少，我都叫我女話，不如你去大學嗰度同一啲如果有你嘅社區啊、社群啊，你去講咧，咁同埋真係讓多啲人注視呢個城市，呢、這個城市先會較為安全。 嗯，咁我哋澳洲咧，之前即係我樓知道澳樓廣東道另外一個節目咧，澳洲路邊社即係琴日有一個節目都去講到話澳洲依一邊，即係我哋學生都發起咗一個運動咁樣。咁我都想同大家分享一下，就係話即係我近排我去行開Town Hall， 即係呢個 Hong Kong House， 即係呢個香港係咪貿易 經貿處 咁樣， 經濟貿易。 咁我哋咁出邊咧已經好出名啦，因為咧而家我哋有一塊牆咧，就係佢個經貿處出邊嘅一塊牆。咁而其實咧，而家就係貼滿曬好多嗰啲sticky note， post-it 係啦 post， 跟住咧就去好多人咧就係喺當中去寫一啲去為香港人打氣啊，或者係見到好多即係689下台啲咁嘅字句咧，係連滿曬成埲牆啊，即係好壯觀。即係其實而家其實香即係逢親嘅外國。即係本地人係行過嘅時候，見到都會留停低喺度睇一睇，究竟咦咩事咧？點解會咁得意？係咪藝術品咧？原來跟住去再深究嘅時候，就真係去知得多，更加多去見到香港人喺澳洲呢個地方，即係都去為到即係自己嘅家去打氣咁樣咯。咁所以我覺得係尤其是一樣好欣慰嘅，就係見到即係世界各地唔同嘅角落咧，都有香港人咧係唔係香港未死得㗎。真係因為有一班年青人真係喺度去仲係好愛香港。咁如果你諗下尤其是今次呢個咁嘅革命，呢個雨傘革命係由咁多咁年輕嘅人係去主導嘅時候，即係第時香港就係靠呢班人咯，即係好話唔好聽。咁 所以如果打擊咗呢一批人咧，好慘噶啦，真係好可憐啊，同埋。我亦都想分享嘅咧，就係我覺得雖然我哋話我哋同好多人一講，佢哋就即刻明白曬嚇，甚至會聯繫埋西藏啊等等嘅地區，因為佢哋係好聰明，佢哋生活喺民主社會。但係你啱啱想講就係有13亿人係唔明嘅，佢唔單止唔明嘅，佢仲會係幫佢嗰、那個即係奴隸主咧，佢自己其實係奴隸嚟噶嘛，但係啲奴隸會幫個奴隸主去壓迫其他人，希望其他人變成奴隸。呢一個好似好可笑，但係呢個係真實，所以我成日都話。如果你話要同一個鬼佬，一個普通嘅澳洲鬼佬嚟到比較，我哋同佢係接近過同大陸人，係真嘅。喺啲價值嗰度咧，嗰啲大陸人你淨覺得你根本唔想同佢講嘢，平時食嘢冇所謂嚇，即係講普通嘅嘢。但係一牽涉到一啲好 core 嘅 value 咧，其實你係拉唔埋嘅。而呢一個亦都係香港嗰個最慘嘅宿命咧，你同佢拉唔埋嘅，但係佢夾硬要逼婚。逼你，咁於是你會覺得即係好恐，即係好醜陋咯。成件事本身係好醜陋，即係寧願嫁俾個鬼佬啊，係咪先？唔得，因為佢哋實在好冇價值，好冇是非啊。同埋佢會覺得好，你睇翻好多喺大陸嗰啲人嗰個反應係咩？即係覺得你哋最簡單嘅就係、是、嗱，香港中文大學有一間大學嘅分校喺深圳，已經係咁近南大門嘅一個城市，仲要係香港中文大學嘅其中一個學生。中大本身有自己嗰個校訓，有自己嘅價值，但佢哋好多個我睇翻佢哋嗰個感覺就係、是：喂，你哋唔好搞咁多嘢啦！仲有好重要嘅就同我爸爸一樣，我爸爸80岁噶啦，但係嚇就話：喂，你哋鬥唔去唔贏啊！你慳啲啦，唔好搞咁多嘢啦！即係咁嘅人一樣係年輕學子喎，你會覺得我點同你融合啊？阿姐姐哥哥，即係呢一個好，所以。唐水講得好啱，必須確立香港人嘅身份，同佢哋劃清界線。我同你係唔同㗎。 咁好啦，嗱，依一集嘅節目咧，我相信咧將會係喺我即係 My Radio 下個禮拜三播。咁嗰陣時咧已經係我諗世界已經完全咁變曬㗎啦。咁咁最後啦，俾大家講一句兩句説話，你會講啲咩咧？唐水， 我想同大家分享翻1996年咧。彭定康，末代港督彭定康喺佢最後一份施政報告，佢引用過一段小詩句啦，就係 Jack London 寫嘅。咁我讀中譯版啦。 宁化飞灰，不作浮尘。宁投熊熊烈火，光尽而灭。不伴寂寂朽木，默然同赴。宁为耀目流星，拼发万丈光芒。不善永恒星体，悠悠沉睡古今。咁我谂，喺上个礼拜，香港人终于有好多香港嘅年青人系明白咗呢句，亦都系实践咗呢一个诗句啦。咁我哋中国人都有类似嘅，宁鸣而死，不默而生。所以我回应翻思华啦，有时唔系话真系生存唔系就话长短嘅问题，而系真系你有冇去活过咯。 嗯，咁我啦， 非常好， 我啦，我就系简单一句啦，即系革命尚未成功嘅同志仍需努力啦。 系呢个孙中山先生噶啦， 孙中山先生。好，思华咧， 我不嬲都系一定系各位嘅年轻朋友，如果你系出咗嚟嘅话，我同你哋一齐共勉嘅就系回首平生无憾事。 嗯， 讲完。 嗯，好啦，咁 希望大家 希望我哋再见嘅时候系香港重光之日啦吓。 好， 希望啦， okay， 下个礼拜再见啦， 拜拜， 拜拜。